今日又是星期二得到的时间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见了我们一两天又见了我们了，因为呢就星期六录了个特辑，今天星期六晚就出街了。今天就大肥呢就请假，我们这里有四个人，还多了一个，介绍一下自己了。 好，许留山。 许留山。 刁拔。 刁拔，刁拔我们主持啦。两位嘉宾一位许留山。 我都是嘉宾阿力。 阿力啊，咁阿力都有经常上嚟嘅。许留山啊，呢排会系成为我哋嗰个叫做 嘉宾， 台柱嘉宾噶啦， 长驻嘉宾， 长驻嘉宾。咁啊，事隔两日，其实我哋嗰个主题啊，而家全香港要讨论紧嗰个咧，其实都不外乎依单 DQ 依单案件啦。咁其实引发出嚟嘅嗰个震动咧，冇，其实可以咁讲。佢喺泛民，对于泛民嗰个党派里面嘅震动系大于对市民嘅震动嘅，即系佢哋咧，梗系好大镬啦，因为廿几个议员有机会有几个唔见咗，系嘛？ 唔止几个， 而家发展弱势， 你而家已经唔见咗六个， 而家已经冇六个噶啦，即系咧，好似嗰啲睇侏罗纪公园咧。吓、啊，有一队嗰啲，有一队嗰啲叫做咩探险队咧，个个揸住重型武器啦，行下，跟住形龙食咗一只，行下又俾人食一只， 行下又俾个头夹咗又走咗， 系啦，跟住下又唔见咗， 系啦，喂，已经冇咗六个啦，后边嗰啲， 跟住中间后面得翻啲手手脚脚喺度， 冇埋你自己都食咗啦嘛，系嘛，咁而家等于咁样咯，嗯，嗱，咁我哋咧其实嗱，因为今日下昼咧，我哋呢个律师团队啊。就研究过呢个基本法嗰、那个人大释法同埋基本法嗰条104条呢，研究过嗰个案件同埋嗰个判词。 嗯， 我哋呢有机会系要推翻星期六我哋所讲嘅说话嘅。 哦，呢总辞嗰个说话。 唔系总辞。 唔系总辞。 唔系总辞啊，系话其他人冇事嗰个单嘢。 系。 因为呢我哋今日再认真再睇返啲案例。唔系净系宣誓第二次就当你冇效嘅，系佢系嗰个另外有一个提及，就系咁你要庄严、 真诚 宣誓，系要效忠呢个国家嘅。 吓，仲有一样佢就话要必须准确完整添啊！即系如果你第一次你故意啊，唔知又加啲嘢啊，减啲嘢喺里面，即系好似姚松炎咁样咯。 系 佢第一次喺中间加咗嘢落去啊嘛，咪所以喂你再宣誓多次咯。 系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按照而家嗰个人大释法嗰个框架咧吓，郑松泰 同朱海迪 可能连嗰个叫做邵家臻都有事，陈志全就未知，未研究佢，佢好似都系加料， 佢有加料，但系要睇佢加啲乜嘢，系啦， 有机会都要死嘅，而家呢一班人 系啊。因为嗰个罗冠聪佢系其实佢系一次过搞掂噶嘛，佢因为佢系加咗料， 系啊， 所以喺头尾都加咗料，咁就所以会判佢唔庄严同埋唔尊重咯， 系， 因为佢系话 佢都系剔过，系啊， 佢剔到过噶，因为但系喺临尾加咗嗰个民主自决，跟住暴政必亡嗰啲咁样嘛，咁跟住我睇翻嗰啲法官嘅判词咧，就系话佢 觉得你唔系真诚， 系啦，好似强迫你去接受呢一个宣誓嗰啲咁样，咁所以就判咗佢系真系唔系庄严同尊重呢一个宣誓嘅内容咯。 仲有就系根据新闻报道讲，就系话无论你嘅服饰、你手持嘅道具 系 有唔效忠老共嘅话，都系属于违反基本法嘅，都违反誓词内容嘅。 即系下次咧就 即系基本 上 呢个恶法。一句讲就真系恶法嚟，乜都中嘅佢咁样解释法。 你睇系点样咯？即系如果睇翻又睇翻今次嘅判词啦，咁阿长毛嗰、那个判词咧，法官都写得非常之清晰嘅。佢就话：喂，其实你一入场嘅时候拿住嗰把遮同嗰啲嘅道具咧，已经充分咗显示你系唔愿意 效忠呢个国家， 唔宣誓嘅，其实系啦。佢临尾仲要撕烂埋一份唔知乜嘢嘅影印件， 基本法嚟，但有交叉道具啊，长毛 系。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哋重新研究嗰啲判词咧，觉得系真系会全部钉嘅。如果真系要再钉起上嚟咧，有机会钉多几件啦。起码郑松泰就郑松泰同埋呢个朱海迪啊，呢个地产票王 啊，鄭松泰就同羅冠聰好似咯，因為臨尾講咗句話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嘛，哇！即係你連個基本法都 你都唔承認咯。 頭先你先宣誓嘅時候先話你承認效忠基本法嘅喎，你講完之後即刻就話全民制憲添啊，仲要 係啊！ 哇！真係大鑊啊！呢、這個 佢要咁進步，我都唔記得咗添。 有啊，同香港萬歲臨尾加多句。 哦、香港万岁冇问题嘅，你可以可以，但你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咧就唔得啦，除非咁样全民制宪，你要解释有个论述，就系、是、真系听翻嚟嗰个全民制宪咧，就系、是、制裁任亮宪，咁样解释就得啦。咁重新立约点解咧？意思系，其实我屋企咧啱啱租咗，我啱啱因为 续租约系咪啊？ 老婆生咗个女，所以咧我哋要租大啲，系要重新立约。你除非有个论述，否则咧。基本上都是书精管隔离那条书卵管。 吓、啊，书精管隔离冇书卵管。 都难啲、嗯，都难啲。阿罗冠聪都冇得解释，跟住佢话暴政必亡，佢又话：喂，其实我唔系话共产党呢个暴政， 纳粹暴政必亡， 系啦， 系嘛，法西斯必亡。 佢都冇解释，系啦，想解释都解释唔到啦， 冇得解释啦。 郑松泰都系准备 DQ 啦。不过佢咧，我见佢朱海迪同阿郑松泰咧，佢大家都系新西噶嘛。我觉得我就谂紧佢呢一 哦呢个快活啊，今次咧唔系因为你同一齐咧 蚀紧一 死鸠硬， 系啦蚀紧一个。 因为咧你冇藉口要佢分开两次补选啊嘛，一定系一次过噶，所以新西惨啦新西。 嗯，即系送翻票又送得票俾建制噶咯。 咪系咯，又益紧，又益紧咗建制喎呢个。呢、嗯、个真系益咗新西冇得， 系咪又要多谢郑松泰咧？ 冇得掹 系咯，之前 镬镬都要多谢郑松泰嘅我哋。 咁佢系嗰个叫做何君尧嘅 傻选噶嘛，帮 叫做咩？ 啲义工都帮 盟友嘛， 有人影到佢义工帮何君尧收旗，好似话 系咩？ 嗰时有啲相咗出嚟， 系咪啊？哇！呢、這个真系我哋都唔敢 食两家茶礼咁样，真系 唔敢想象。 总之系影到热血图。帮建制派啦，咁系咪边个我都唔好记得嗰阵时嘅事。 嗰阵时净系全个阿芒果佬咧，就同呢个鼠王芬系共用嗰个竞选团队嘅，那个装脚嘅地区装脚嘅，咁都唔出奇啊，系咪？即系你芒果佬，大家都知道佢系咩人嘅啦，系咪？唔通佢话俾你听佢系好人，你相信咩？ 究竟佢翻上大陆有冇出入境记录？佢都冇否认。 佢如果 俾人哋讲完，佢自己都冇否认。 哦，系喎，冇否认嗰啲就 嗰单嘢咧。 哦，即系事完咧，大家都要未必个个网友知道啦。古德明咧就写咗篇文章，就话有位认识一位故交， 故友 唔系故友，冇点名，冇点名，就话咧口口声声大骂共打倒共产党，但系咧每个月咧就坐一架冇登记嘅七人车，中港七人车咧就上去上面咧向上面汇报，连入境出入境记录都冇嘅。咁啊，嗰镬咧就芒果佬就发动啲热狗咧，就系维古德明啦。咁啊，铺天盖地 水泥队系嘛， 系水泥队系嘛。 佢自己都喺个网台节目度肥人啦， 系。咁啊！但系佢就好似都冇否认系嘛？ 佢系直，佢通常都系咁，唔会直接回应嘅。 哦， 即系咁讲啦，老实讲啊，如果要汇报，根本就唔使坐七人车上去啦。 微信咪得咯 ，WeChat 咪得咯。 哇，都冇咁易啦，即系呢个又有少少，又有少少夸张。 唔会怕流 底啊？即系你又、你又唔可以，咁你又唔可以，咁又唔需要讲。 香港啊，中香港 CIA 噶嘛，好多 CIA 噶嘛，惊佢汇报嘅过程中俾人哋影低咁啊，死火。 系啦， 系咪？所以咧，佢都系亲身上去交代好啲。 佢千算万算就算漏咗，原来老尾男就系卧底，咁啊大镬啦！ 咁啊，呢个就应该唔会嘅。嗱，咁我哋咧，其实要即系咧，今日因为我睇过晒啲判词咧，经过我哋法律团队研究过，认真睇过啲基本法嘅嗰个叫做释法内容，同埋104条呢个条文啊，我哋系有两样嘢可以确定嘅，就系话咧，今次唔只要钉六件，嚟紧有机会可能可以钉多几件。呢、这个第一点，第二点就系咧，关于嗰个叫做议员咧，俾人哋 DQ 咗之后咧，佢今届其实都唔使旨意再选，因为咧佢系一个会期最少啊，最低限度一个会期里面咧俾人哋 disqualify 嘅，系唔可以再参选，因为你已经系被人取消咗个资格噶。点解我最少一届咧？系因为佢中文同英文系有区别嘅，英文嗰个咧基本上涵盖咗成条法律，即系话咧呢个公职。 直情系指到明咧，你一俾人 disqualify 咗之后咧，呢、這个公职咧有机会系一生系终生剥夺出任呢个公职权利嘅。咁到时可能要再打多次官司或者司法复核。 司法复核。 总之咧，中文咧就系一届，英文咧就系一世，就系咁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想出嚟参选翻补选嘅机会咧，即系系冇可能，因为咧你睇下人哋点嗰个判词嗰条例点讲先啦，系一定冇得参选噶啦。即系你长毛，你仲想出嚟选系冇噶啦。但系嚟紧你啲党友想出嚟选，会唔会俾呢个政府用确认书拦你咧？我都觉得唔系冇机会。我哋上嗱，我哋之前我哋星期六我哋嘅特别讲咗啦，因为咧。好明显，而家原来真系只要冇你哋喺个议会度，咁就好风平浪静噶啦嘛，系嘛？咁搞你哋几个，将你哋即系政府认为最麻烦嘅长毛、众志，加埋可能人力啦，加埋朱海迪呢几个，全部赶出议会，你哋连立法会份粮都冇埋，你哋亦都冇地区装脚，你哋都养唔到人。想揾个职员去帮你抬棺材啊！个职员都要翻工啦， 系 咯，系嘛？即系咧，用钱咧去消灭晒你，截你嘅水源，令到你哋干渴而死。即系而家嚟紧嗰个好大机会发展系咁样啦。咁啊，出边舆论而家就即系当然，你话如果系 DQ 嘅话咧，讲真咧 ，DQ 就唔能够净系讲佢哋四个，因为之前嗰两个其实都唔合理嘅 DQ 系嘛？咁佢系民选出嚟嘅，不过你只系。后尾就从立一条法例就话佢呢个咁样唔啱系嘛？咁之前喂，长梁国雄当选第一届嘅时候已经玩嘢噶啦，喺宣誓已经玩嘢噶啦，跟住到第二届到零八年嘅时候，梁国雄继续玩嘢，咁另外一个又玩嘢喎，芒果佬 cut 啊嘛， 系嘛？嗰阵时未 cut， 零八年就唔系 cut 嘅， 第二届 一二年先至 cut， 讲一句 cut 一句，讲一句 cut 一句， 中华。 跟住咧，佢冇话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佢系效忠中国中华人民。我啊，系喺度喉咙定鬼念嘅人讲啊，咁样咧，所以如果啊有嗰啲好事之徒咧吓，对于芒果佬系仇心似海嘅话咧，佢哋去法庭入品啊，即系我唔系鼓励咁人嚟咁做吓，即系我话如果吓、啊、有啲人即系譬如话听到嘅啊，原来可以咁样做嘅话咧，芒果佬都可以再追溯翻，即系复核翻佢，挑战翻佢议员嘅资格喎。咁佢咧依八年议员啦，咪要扣头咯。八年人工扣翻出嚟都几嚿水噶，够买一个海之恋单位噶。系咪？咁啊，但系咁样嗱，我哋咧，其实我哋都唔系好得闲嘅，亦都唔会去做呢啲嘢嘅。但系唔排除有啲网友好得闲，会去咁做噶嘛。因为咧，你扣芒果佬喉之余咧，佢呕翻八年嗰啲地区嗰啲叫做办事处嘅嗰啲经费就好卵大剂啦， 连埋职员嘅人工， 一个月两廿几万，一年成三嚿，吓八三廿四两千几，哇！这个两千几就买。即系渣甸山买唔起嗱，礼顿山都可以买细单位噶，唔系讲笑啊！ 可能连嗰啲咩约满酬金咧，都要呕多嗰一百个出嚟，即系每一届要有一百个约满酬金咁。 第一次佢攞唔到，第一次系五十万，因为咧五区公投， 哦， 佢咧有几个月冇收人工嘅，要扣翻吓、即系正式咧，追佢就七年半到咧，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啲人去搞佢嘅话咧，其实都好麻烦。因为个基本法咧系有追溯力咧，系由九七年开始嘅，由基本法开始实行嗰日开始计嘅个追溯期，追溯期，即系话如果啲人去搞芒果佬，就可以由佢2008年当选起嗰日咧，要佢扣喉。扣喉嘅意思咧，大家都可能都明白啦，即系你食咗嘢落肚，咁啊伸只手指落去撩下撩下，咁啊呕翻嗰日食嗰啲嘢出嚟啦。但系而家唔系。而家要扣口啊，系将你八年所食嗰嘅扣晒出嚟。 哇，王菲啦， 好大。 鬼话要全民制宪啦，佢谂住想改咗呢条例佢，系咪？所以就冇事啊。 可能系，可能佢有前瞻性， 系啦， 即系知道咧，有人会用呢个方法嚟搞搞佢，所以咧佢已经谂定要全民制宪啦。不过咁样 冇用啊。佢嗰啲全民制憲，你記唔記得傑哥發生咩事啊？ 嚇咩事啊？ 喺熱狗個網站嗰度咧，登咗出嚟叫人哋大家提供意見上咧，咁啊提咗一陣間咧，跟住咧就變咗死 page， 幾年都冇 update 過， 冇 update 過， 係 而家唔知去咗邊啦。 啊，我搞错咗全民制宪嘅意思。当时系有个网友唔记得咗边个啦，翻译咧系意思系叫做全召流民制裁任亮谦，就叫全民制宪啦，系嘛？即系咧咁啊，唔系你可以咁解释噶嘛？我系要全召啲流民，系嘛？制裁任亮谦，咁你可以解释到啦。但系重新立约咧，又要谂，又要谂个，又要谂个好啲嘅完整啲嘅论述。 佢易得到嘅单位重要咯，得唔得？ 哦，吓， 都得喎，系咯， 佢嫌贵， 系啦， 嫌贵啊，九毫啊， 九毫， 唔系五毛咩？ 啊，唔系以前一蚊， 有租约嘅咩？ 有，应该有租，哇，我估嘅咋，我都唔敢讲有冇噶嗱，老实讲。我都系估下嘅啫，嗱，所以咧，我哋即系重新研究过之后咧，觉得会有两个可能，即系两个会发生嘅嘢咧，要清楚同网友交代翻嘅。 系， 因为咧星期六嗰日咧都比较仓促啊，我哋即系都冇睇亲，冇认真去睇嗰条法律啊，嗰条法例啊，同埋嗰个判词啊，咁今日研究过，经过研究咧，觉得系真系危险嘅。咁如果啊，嗱，大家在座。即系几位谂下啦，如果政府真系去到呢个地步啊，作为一个泛民，有啲咩方法可以对抗咧？ 冇计啊，老兵都要出翻嚟噶啦，即系何俊仁啊、李卓人啊啲都要出翻嚟再选选帮帮手嘅。 咁今次钉嗰几个钉晒进步派啫，咁佢哋出嚟进步派会肯咩？ 冇计噶啦。大局为重咯，即系嗰啲范国威啊，啲觉得都要出翻嚟咯。 哇，可能到时范国威唔止派一个喎，咁度度都要人手，再需要人才。阿关永健都出埋嚟啦，系嘛？ 哦，咁好多啦，如果咁搞法， 好多啦， 唔会冇人嘅。 咁系咁多梯梯梯都上唔到， 嗰啲人过唔过到确认书同埋宣誓呢关系惊呢样。 咁范国威应该可以嘅。 唔系，如果你讲真咧，泛民嗰班咧就冇大问题嘅。即系确认书嗰 度，系自决派同埋本土派啫。 嗰度就有问题啦。 咁自决派今次你郑松泰派边个出嚟啊？如果佢俾人 DQ， 你成个热狗我唔知派咩人出嚟，冇人噶咯。 郑锦满咧，郑锦满过到啊？ 坐咗三个月唔得。 有江华， 佢已经坐咗啦。 坐三个月咩？ 坐四个月 啦。 我四个月 咯。书馆嗰度坐嗰单嘢坐咗啦。 咁唔得啦，超过三个月就唔可以选噶啦。 五年内唔可以选啊。 冇错，超过三个月。 柏杨咯，得唔得？ 柏杨坐咗 三个月啦， 判九个月啦。 九个月坐得咁耐噶啦， 好似未坐完。 柏杨坐 够达得啦，得够达。 系得够达。 够达系清白之躯嚟嘅， 系 佢系坐过监而冇案底嘅人， 系 系啦，所以咧黄杨达可以，不过咁样。你去到直选呢又要一对一呢是吧，即是直抽直呢，坦白讲都是那个问题啦。直咗发先其他嘢。 你呢样唔计啦，问通去到如果你话真係要一对一或者二对二嘅情况呢， 是 你所有嘅你所有嘅即係激进派呀、进步派呀、自决呀嗰啲呢，你好难攞到攞票，因为喂你我好难想象黄杨达出嚟，跟住然后全个泛民包括民主党同公民党系 endorse 佢。 喂，咁啊新西咧，咁啊李永达嘛，嗰个叫做李卓人咪有机会翻生啦。 系啊， 系嘛 得啊？ 李卓人，我谂佢仲敢唔敢出嚟啊？ 唔系佢输少少啫嘛，但佢紧颈啊嘛。 得嘅。 佢紧颈啊嘛，佢嗱冯检基戒鸠死咗佢啦，因为佢紧颈啊嘛，咁佢出嚟啦。是咪咁九龙西呢，所以冯检基出嚟啦。冯检基知道有笋嘢执啦。是咪咪搏命出嚟啦。 挂 旗㗎啦。 喂咁全世界咁全世界齐齐跟呢个文献學習交炮尾上一二三代。 咁冇辦法喎，如果呢啲 case 呢，咁就冇辦法嘅。咁但係唔係咪泛民一般交晒棒㗎啦嘛，係进步派咋嘛。是咪咁芒果都讲明出嚟普选囉。咁唔出嚟普选啦，咁仲有边个啊？陈文根囉。 陈文根系咯， 系咧， 俾多次机会啲市民啦， 弹个桥 咯，又弹个桥， 唔 系嘛？ 唔系佢讲进步派啫， 进步咁其实嗰啲唔系进步派嚟嘅， 而家进步啊，做咩啊？ 唔系啊，自决派有啲咩人出嚟啊？冇啦， 你分唔分区先？ 缺晒啦， 快必咯， 快必 啊？唔系，唔系人力 DQ 嗰、那个，即系你系想话喺嗰个 九龙东冇、那個、九龙东冇席位啊嘛？九龙系嘛？九龙西先有两席啫嘛， 通住走噶嘛。 哦，系佢五区公投喎，一个人选五区可以得喎。 系咯，自决派咧变咗 三区嘅地区工作， 一自决派咧变咗缺乏个缺，而家变咗 自决派系咯， 缺乏个缺。 到时唔会嘅，人人 其 实 黄之锋咧话俾听啊。罗冠聪俾人 DQ 啊！佢第一个谂嘅，佢第一个谂住，哇，舍我其谁啊呢镬！ 但系你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啦， 系 系， 我认为众志排头嘅人，任何一个教都会过唔到确认书，因为佢主力系要打击你众志，其实系自决派同埋呢个本土派嘅， 嗯，冇错。 所以咧嚟紧，因为梁又佢个过到确认书噶，但系因为你哋原来你哋本土派会做啲咁嘅嘢噶，咁佢啊将自决、港独、本土。或一叫做港独， 嗯， 佢唔理你噶， 呢种叫做炒埋一碟。 佢总之将你划一嘅，划一条线，呢班人就等同港独，港自决即系港独。 你个派同你个党嘅党性就觉得你哋一定系做同一样嘅嘢噶。 系啦，所以咧，梁又过咗确认书，但系咧，你哋原来会做啲咁嘅嘢嘅，即系话，我觉得今次其实叶普成翻入去咧，都好大机会唔会 唔得噶啦， 过唔到确认书嘅，因为你哋同一班人嚟噶嘛，除非你话你永做基本法啫，转头你哋又佢哋唔识分梁游同埋本土派噶嘛，当你一样噶嘛。 哦，呢个系边个讲噶？ 呢个好多人都咁讲喎，唔系净系佢喎。 唔系，咁呢个系佢自己咁讲噶嘛，郑文泰自己讲噶嘛。 哦，系，你自系。 喺公众白痴噶嘛，分唔到噶嘛。 系啊，中央都系啊，白痴噶嘛，都分唔到噶嘛。所以咧，我认为佢 选举主任都分唔到， 好大机会咧，佢都过唔到确认书个关嘅。啊，咁如果你话咧，冇咗热狗，冇咗自决派，咁啊，嗰啲席位由泛民去做去选翻晒噶咯，只能够。 唔系而家咁嘅情况咧，又好可能出现一个状态，就系、是、即系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啦。 系。 而家大家。已经尝试过拆大台，系会系点啦？ 系 咁会唔会有机会组翻个大台出嚟咧？ 而家其实我觉得都慢慢形成紧， 形成翻。所以你见韩连山想上去拆大台系拆唔到嘅嗰日， 点知拆唔到啊？ 系啦， 你睇而家叫人叫总辞，睇下冇人睬你。 系有韩连山有十个。临尾走剩十个喺度，耶！韩连山你好，啲人走晒之后咧，韩连山上个台度自己喺度讲，冇咪喺度讲，跟住楼下仲有少少人喺度睇下啦。咁啊，原来就系支持韩连山得十个。 系啊，嗰啲人咧唔走嘅原因咧，就好似你睇嗰啲 Marvels 嗰啲咧，睇到临尾啲字幕出晒有彩蛋啊嘛，佢系咪谂住韩连山之后有彩蛋派 爆衫啊喺度啊？ 有嘢派啊嘛，谂住吓，哦原来冇噶，屌咁啊，屌一声唔走咯，系咪先？咁我觉得咧，嚟紧港岛区咧，有一个人咧系突然间得米， 唔系嗰个啦， 嗰个咧唔系啊， 唔系 高登外父， 哦可以，我几惊嗰个，唔知少过两个百分点添。 那个冇可能咧，揾百家乐就七四七啦。嗱，咁我觉得咧，高登外父咧，好大机会有机会执死鸡吓。喂，港岛区咁你仲有啲咩人可以出嚟选？系嘛？民主党交棒啦，唔通揾金乃威啊？唔通揾欧罗轩啊？咁啊，唔系佢系边个啊？吓，九龙西咁啊，你问咩咯？莫家贤就加入民主党嘅消灭冯检基。 哦，咁啊好啦，唉、哎，真系 呢个最紧要嘅。 系啊，冇错。 加入民主党消灭冯检基， 冇错啦。 到时我哋如果真系莫家贤去参选嘅话，我哋一定要鼎力支持， 鼎力支持。 系啦， 初选嗰阵时咧，睇下有冇办法咧，点样可以令到佢当选，搞掂冯检基。 唔系啊，我哋游说其他所有民协嘅人集体过当，冯检基得翻你一个人，同埋廖成利。 唔係咁啊，唔出奇喎，因為佢已經係連呢、這個Facebook admin 都做埋噶咯噃。 唔係咯，一個人做曬，係、嗯、嘛？唉，所以咧，民協啲組織係冇希望一定要消滅噶啦。雖然你有做地區工作，但係你啊死都唔肯交棒俾下一代。你覺得下一代唔撚掂，其實最唔掂係你。你早啲搞嘛，係咪？ 嗯。系啊，你见嗰啲咩刘慧卿啊，嗰啲咩何俊仁啊，都交晒啦。李永达嗰啲咁中意做， 咁人哋交到你交唔到咧，你唔得啊嘛，系咪先？唔系人哋唔得，唔系交棒唔得嘛，系你本身个人唔得啊嘛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冇办法噶，呢个民协一定要招嘅，招土就要招佢嘅。咁但系市面咧，一般出边大众咧，其实真系唔系好大反应啊！你哋有冇发，即系有冇觉得咧？ 而家直头系唔大反应啦。 系啊， 即系好冷淡啊， 好冷，好冷漠佢， 好冷漠。因为咧，我哋旧年其实唔系旧年，今年年初都讲过啦，市民真系攰，斗争咗几年咧，真系要休养生息。 系唔识反应嘅，依家嘅情况，因为你之前，因为其实咧。雨傘運動嗰陣時之後都仲未咁大鑊嘅，其實跟住消耗一個好大嘅消耗咧，就係來自嗰啲光復行動啊，係 啦， 嗰一扎嘢，嗰扎嘢真係非常無謂嘅一扎嘢嚟嘅。你仲有好多嘢，有好多嘢你會發覺咧，即係一歸根究底，你望翻而家呢個局，我覺得睇一睇，其實咩因素搞到咁樣樣嘅咧？真係 係啊！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，王維基嗰個發牌咧，咪唔得嘅？喂，嗰日啊，差唔多成十萬人啊，聚集到 好多人 多晚啫喎！你睇下今次 DQ 完係啊，你睇今次 DQ 完五百，好似話就話去到一千。即系你介乎五百至一千之间，系啦，就八百到啦。有啲人就话、啊，你睇下嗰阵时冇电视睇啊，都差唔多十万人出嚟啊。 系啊，唔系当时嘅民情系咁。 系啊，即系嗰阵时嘅民情就可以。 而家咧，坦白讲咧，而家咩事咧？坦白讲，啲人都冇好大反应噶啦。 系啊， 系噶、嗯。我一路都讲咗咯，佢哋自己其实佢哋咧一路都唔知道，其实佢哋唔肯贴民情，一路都唔知出边发生咩事。喂，出边啲人咧系一代一代嘅人咧都会越嚟越淡，越嚟越淡。系太辛苦啦，顶咗咁多年，即系呢个可能叫你系梁振英成功咯，不断同你斗，佢政府咧，即系好似等于啊，你过澳门玩咁样啊，过澳门赌钱啊、嗯，喂，可官不断轮流，你咧就冇休息，你啊点都输晒啦，哦，佢要换班啦，转头佢就出去休息啦。 你谂一样嘢啫嘛，点解阿胡苏贞讲休养生息？ 所有人都拜噶， 一人共鸣啦， 共鸣啦，系啊， 大家呢个其实就已经反映咗而家嘅。而家嘅状态噶啦，因为事实上咧，之前系过度使用啊。 系啊， 我坦白讲，点解要过度使用咧？又要调翻转头讲，我只能够感觉一样嘢咯，就系话做呢啲嘢嘅人咧，有一部分嘅人咧系好唔认真。 系， 佢哋唔认真嘅程度咧，就系讲咗就当做咗。 系， 然之后咧就将啲嘢讲咗大一大，跟住咧嗱。佢哋好中意难消耗民气嘅， 系 喂，而家佢哋做晒喎， 最消耗民气就佢哋啦，讲就讲到好卵大，到最后咧，完全出嚟嘅结果咧，系同公众期望落差太大啦。 你咁你谂下一样嘢啫嘛，拆大台拆到而家好啦， 推乱推乱 推乱， 佢会觉得话退咗年之后咧， 退咗年之后好美好噶嘛， 好美好嘅。 而家点样？ 系啊，衰过旧阵时。 本土派嘅功劳真系居功不少。 系、嗯、啊， 佢哋即系令到我哋就话头脑好清晰啫，但系一般嘅香港人咪啊，你又话咁样唔啱。 系啊系啊， 你唔好讲一般香港人。即系我要讲、啊，我讲一样嘢， 就算嗰班泛民支持者都顶唔顺。 仲有啊，嗰班你讲嗰班大专，而家呢班本土庄啊。 哦，系啊！ 我点解我话点解我系好大感触，就系话呢啲人系唔认真咧。喂，我全部咁多样论述，其中一样咧，我系最唔明嘅一个论述嚟嘅，就系话大陆嘅嘢、邻国嘅嘢，我唔理佢就得嘅。 系 嗱，我唔明一样嘢，嗰件嘢咁大件摆喺度，你唔理佢就得，呢啲系咩论述嚟嘅咧？ 佢哋大学生咧，佢哋好流行一句就系话。民主派二十年来一事无成，咁佢就觉得嗱，佢哋就话啦，要试下另一条路，就系呢啲咁嘅激进嘅路啦。佢哋个态度系咁样，呢啲大学生系咁样。喂，但系呢一 原来激进只系狗噏嘅啫， 系啦。 哦，呢、這个又要反映咗而家新一个世代嘅嘢。嗱，讲翻少少啦，而家呢个世代嘅人系咩大嘅咧？系打机大嘅， 系。 打机有咩特性咧、 哦？即时可以见知道打唔打爆机嘛？ 第一个系呢、這个，第二个就系打唔爆机，咪熄机再迟啲再嚟过咯。 系 唔需要付出太多嘢噶嘛？ 系， 但系现实生活就唔同打机，现实生活就系话你搞唔掂，咪坐五年咯。嗰班烧车嗰班 系啊， 系有代价噶嘛？ 系、啊、 打机系熄咗个机嘅，第日再嚟过啫嘛。 系唔使第日即时可以再嚟过， 啊、 去屙完督你翻嚟再打过。系咁啊，呢节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 over 咗啦，下一节翻嚟再倾过。